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87章，旧忆复苏。突如其来的诡异形象令两人的神经顿时紧绷，然而在最初的诧异过后，江瑶与陆星月却同时反应了过来，迅速做出了应对。淡黄的细膏连带着钢丝般的光索从陆星月手掌中蔓延而出，环绕在两人周围架起了警戒。而江瑶也立即调动起体内的能量聚集在掌心，同时愈加全神贯注地通过飘荡在前方的探路符咒感知前方的动静。扑通扑通扑通，雷鸣般的心跳声震动着鼓膜，在那异常沉闷的寂静中，丝丝诡异阴冷的气息透过前方的探路符咒传进江瑶的感知。然而仅仅片刻之后，这样的感知却悄然断线，那符咒像是被什么突然吞没了一般，刹那间便淹没在了前方那如墨的黑暗之中。不好！江瑶脸色一变，一股危机感瞬间来袭，还没等他来得及做什么，便忽觉脚下一空，只见两人脚下的石板豁然裂开，而与震动同时带来的是奔袭而至的失重感。 小心！ 陆星月大喊着，左手中的光索瞬息而动，立马缠上了江瑶的身体。与此同时，右手中飞出的细钩一头扎进了旁边的石壁，两人就这么凭借着陆星月的钩索一上一下掉在了石壁边缘，而坍塌的脚下则是深不见底的黑暗深渊。咔啦啦，碎石从钩索固定的位置不断落下，而陆星月的脸色也有愈发苍白之势，显然仅仅靠着陆星月的光索支撑不了两人的体重。而此时的江瑶也终于从心有余悸中回过神，他明白再这样下去，恐怕迎接两人的是一起摔死的结局。但江瑶又岂能坐视这种事儿发生？ 再坚持一下！ 悬空的江瑶大喊着，同时拼命伸出手，试图抓向不远处的石墙。手掌中聚集的能量也随着江瑶的意识流向他的五指，而只要接触到墙壁，他便能用力攀上，并减轻陆星月的负担。正如当初在悬崖壁上与阿离战斗时所做的那般。然而悲剧的是，此时江瑶正处在一个离墙壁不远不近的位置，明明近在咫尺，却始终和墙壁差了一截。 可恶，就差那么一点，如果我能再具象化出些什么的话。 江瑶心中懊恼着，然而越是心急越是事与愿违，连视线也在紧张中变得有些模糊起来。在烟火光柱内越发微弱的光线中，他看到了自己伸出的五指表面似乎包裹上了一层混杂着隐约红光的暗紫色妖气，并沿着指尖不断向前延伸，仿佛长出爪子一般朝着前方的石壁慢慢伸去。 这是 江瑶大惊，甚至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奇怪的是，此番场景却意外地让他有种眼熟的感觉，仿佛在记忆深处有什么东西正在被慢慢激起，某些久远又危险的回忆画面忽然从他脑海中一闪而过。哗啦啦， 犀利的羽声，卑贱的鲜血，刺耳的香鸣。一瞬间，一股惊悚恐惧的感觉忽然笼罩上江瑶的周身。十年前的那段痛苦往事，不知为何在此时突然在他心底翻涌，令江瑶头痛欲裂，动作霎时凝固。怎么回事？我……正当江瑶惊疑不定之时，先前飘来的那声诡异的轻笑却再次响彻四周，而这一次声音的源头似乎来自两人的正上方。声音越飘越近，大感不妙的江瑶猛地回过神，一时间顾不上心中汹涌的不安，连忙试图再次抓向墙壁。但这时他的眼前却忽然一黑，哐啷一声，那是陆星月腰间的焰火光珠碎裂的声音。 糟了，小心！ 陆星月的喊声伴随着碎石与失重感纷至沓来。在那一瞬间，江瑶只觉脑袋撞到了什么东西，耳鸣顿时四起，随即失去了意识。吧嗒吧嗒，轻柔的雨滴淅淅沥沥落下，没多久便汇聚成一场呼啸的山雨，将这片山林笼罩上一层迷蒙的雨雾。又下雨了吗？穆剑云抬起头看着木屋外连绵的祁连山脉，眼中似乎闪过一丝阴霾。他注视着灰蒙蒙的山色，随即又低下头打开怀表，看了眼表上的日期，17天，距离江瑶被带入幽冥界已经足足过去了17天，而灵玉台理事会所给的剩余时限已所剩无多。穆剑云轻轻叹了口气，收起了怀表，转身坐回这座林间小屋的木桌，再次拿起桌上的那卷陈旧的案宗资料翻阅了起来。自从接到陆静怡的秘密任务以来，穆剑云便赶往祁连山，日以继夜地进行探查。然而想要在短短一个月内查清一桩10年前的旧案，又谈何容易？不仅因为时间久远，许多线索已经湮灭，还因为当年这片偏远山区的警备档案系统并不完善，一些资料或遗失或保存不当，能查到的新线索几乎为零，唯一值得参考的也只有这份记述江瑶当年口供的文档。根据江瑶的供述，其原本跟随父亲进山打猎，但中途遭遇山雨，为了躲雨不慎迷路，手机也丢了。穆剑云默念着口供记录上的文字，两人一路游荡到一棵千年梧桐树下，在树洞里躲了一夜，清晨时再次出发，打算下山寻路。后来似乎发生了一些事儿，但具体江瑶表示记不清了。待到他恢复意识，便发现自己出现在了山下的树林，而脚下则是已死去的继父。穆剑云盯着文档上的记述，眉头不自觉地微微皱起。这份文档其实他已经反复看了好几遍，但不论怎么看，有些疑惑却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千年梧桐树，从口供资料上来看， 将药农队找到该古树的过程、古树的外观进行详细描述，连当夜在树洞里躲雨的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仿佛真的亲身经历一般。然而矛盾的是，无论是当地人的说法也好，后续警方根据江瑶的供述前往调查后得出的结果也罢，所有的答案都指向一个，当地祁连山尾区域根本就不存在这么一棵千年梧桐树。 考虑到江瑶当年已经13岁，理论上不会出现类似孩童级将臆想当成现实的情况，而实际探查结果由于江瑶本人口述互相矛盾，因此当年的江瑶被警方贴上了说谎的标签。再加上江瑶对案件最重要的枪击部分供述语言不详，而且其手上还存留着最关键的证据，开枪后的硝烟反应，警方对江瑶的怀疑也就不难理解了。硝烟反应，即射击后附着在身上的火药365。如果确定江瑶身上检测出了该反应，那也就是说江瑶的确开过枪。穆剑云想着，继续翻阅着资料。从他继父的尸检报告来看，造成死亡的子弹也确实是从江瑶所持的猎枪中打出的，这也是当年给江瑶定罪的证据之一。只是这看似确凿的证据，在穆剑云的眼里也是存在着疑点的。穆剑云想着，顺手打开了另一份证物记录文档。根据文档中的记载，江瑶手上虽然检测出了硝烟反应，但现场并没有找到开枪后应有的另一项残留物，弹壳。不仅如此，对于江瑶开枪这件事本身也有说不通的地方。作为凶器的是把复古的重型猎枪，对于一个年仅13岁的少年来说，理论上根本开不动，更何况江瑶之前也根本没有学过开枪，也没有理由开枪射杀一直善待他的继父。如果并非故意，那只能推测为意外，比如擦枪走火，但不管哪种情况也依然无法解释没有留下弹壳这一反常现象。穆剑云放下文档，轻轻揉着眉心，这个旧案子值得深究的地方太多了，他尤其在意的是江瑶口供中所描述的那棵千年梧桐树。虽然他与江瑶认识其实并不久，甚至当初两人第一次见面时也并不愉快，但经过元秋山上那一系列事件后，穆剑云多少也了解到了江瑶的品格，尤其对方在生死关头所表现出的勇气，以及对同伴安危发自内心的关心。穆剑云实在无法相信这样的江瑶会为了脱罪而故意说谎，而且还是一个极易被戳穿毫无意义的谎言。如果江瑶当年并没有说谎，那么他口中这棵神秘的千年梧桐树或许便是解开当年事件真相的重要钥匙。但问题是要如何找到那棵古树？这几天穆剑云也不是没找过，但如果真能找到线索，他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待在这间山中临时小屋里独自惆怅了。要不再试着找一次那位大人吧。穆剑云再次看了眼窗外的天色，思考片刻后 便像是下了决心似的，起身披上雨棚，推开门，钻进了雨幕之中。哗哗哗，阵阵山雨洗礼着这片祁连山尾的树林。美丽而静谧的景色并未因这阴雨而逊色分毫，很难让人相信如此绝景竟是十年前一张血案的发生地。只是再美的景色此刻也无法引起穆剑云的兴趣，他的全部注意力此时只关注在前方一个小山丘上面。这座泥石山丘不高不低，乍看之下与林子中其他山丘比似乎并无特别之处，至少在普通人眼中确实如此。然而对于像穆剑云这样的高阶异能者，却是能在普通山丘的表象之外看到一些别的东西。只见乱石嶙峋的山丘上隐约出现了一扇破旧的青铜小门，仿佛投射的虚影一般，在石堆的阴影下若隐若现。